动人旧故事，不必将这戏剧玩弄多次。我已是个受骗，相信再不易，早看透你猜出今夜心意。今宵想要别离便去吧，不应挑剔我说话又像是讽刺。说爱说恨明明无需再暗示，装饰的废话不用说。难寻回相爱相爱相爱不用事，全面是相痛相痛相痛千万次。今天路上共行没有意义，给我困扰的每天只想终止。难寻回相爱相爱相爱不用事，前言是相痛相痛相痛千万次。今天路上同行没有意义，给我看老的每天只想终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曾用心爱着你，这是来自于香港的四大天后珍妮的歌声。她17岁就已经出道，纵横歌坛40年，可以说她的天后地位不仅仅是在90年代，也横跨了4个年代。现在的选秀当中，巨肺这个词常常被我们拿起来说，而巨肺这个词的鼻祖就是珍妮。珍妮可以说是一个双料巨星，无论是国语时代曲，或者是粤语的流行曲，甚至是有一些民歌风情的东方小调，她都能够拿捏得非常到位。那时年纪小，谁没有过梳着冲天炮的发型，在学校舞台上摇摇晃晃唱她这首《鲁冰花》的经历呢？想起

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来炸去，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地，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来炸去，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地，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心早给你。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九十年代香港的四大天后，他们是珍妮、王菲、郑秀文还有陈慧琳。我们对于珍妮的了解可能是来源于她唱的那些武侠剧的主题曲，其实她本人的个性和那些主题曲的性格非常的相似，那就是敢爱敢恨。当年她和刘家昌老师合作了很多的金曲，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学生，就常常敢顶撞霸道的老师，还因为唱不出哭腔，半夜被刘家昌锁在录音室里。没有想到后来他成为了刘家昌最为骄傲的学生。就是我们记住的很多粤语歌都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影视剧作品，这当中占到很大比重的就是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电视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珍妮和罗文的代表作，《铁血丹心》。 流水，斩断离 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生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这首《铁血丹心》是珍妮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必唱的歌，可是呢，有一次她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再唱的这首歌，她当年的老搭档罗文却再也不能够合唱，于是珍妮就在现场掉下了眼泪。其实珍妮是一个很性情的人，80年代的时候香港最红的女歌手是她，最红的男影星呢则是她的丈夫傅生，只是天妒英才，傅生在29岁的时候就因为交通意外离开了人世。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珍妮却一直没有选择再结姻缘，而是用一辈子守候着爱情。这个像侠女一样唱着武侠片主题曲的珍妮，也是一个性子非常直率的人。曾经有人说，香港乐坛的后辈们很少没有被她指点过的。有人说她是乐坛大炮，但她却说呢，她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出于一个过来人对于年轻时浮躁的直来直往的敢说真话。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仍然是他和他的搭档罗文的经典《桃花开》。 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

不会。 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90年代香港的四大天后。我记得刘天王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曾经回忆，那时候的选秀呢，并没有现在这样的全程透明，选手可以因为观众的喜欢被留在舞台上，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不断地去挑战自己。所以刘德华那个时候的五武将，他们的表演样样都是真刀真枪，训练结束之后比的不是谁更帅，而是谁摔得乌青最多。这种皮肉之痛女歌手可能会好一点，不过等待他们的是另外的一种痛。88年后来的四大天后郑秀文，其实她也是通过早年的新秀歌唱大赛得到季军而出道，那个时候她也只有16岁，在香港歌坛闯荡了多年，却一直是不温不火。上电视节目永远是在最后一排，通常镜头呢也只有一秒钟，有一次演出甚至还被灯光师骂得哭了一场。直到95年这张专辑的发行，才让郑秀文的名字逐渐的被人关注。舍不得你， 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走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我